可见可见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红红刀枪，抗日战争开始后，万千个百姓

应我楼房一下卡的哦亲切以为此番要希望都梦想情家我就一次逢生得康跑兵奔走有数人为利不平楼头上楼所家的一宿呀就病不发我乃自残要想过牛说月白月今难寄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妓女泪》。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